7.1霸王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倡议呢？ 因为我们都看到这个互联网在今年的前半年中都一直受到了一轮比一轮更紧的这种控制。那么可以看到，政府希望通过控制互联网来控制全民的对信息、新闻和这种言论表达的这种权利。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对自己的权利有一次思考，然后呢，通过一个自我的行动，实际上是很小的行动，而且是一种非常低调的行动，来对互联网的来自官方的封锁和来自官方的这种控制做一个态度上的表达。 这样，那么选择7月1号是因为这个绿霸的推出呢，还是主要是因为 7月1号是绿霸的推出？7月1号有很多含义，也有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对于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的表达是非常控制性的一个政党。那么同样7月1号也是标志着去年叫着杨家的一个年轻人受到了公检法的不公正待遇的代表性的日期。 之前也看到您就在反低俗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行为上面的就是表示不满意就是非常有趣这个事情。为什么您这么关心这个互联网的自由？你觉得对就大陆的民众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互联网是中国今天走向民主走向公民化社会的唯一明显的可能。因为互联网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获得信息的可能。因为中国大陆有严格的新闻控制使所有的信息都不可能正常的被反映出来。当然互联网仍然给中国的民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和交流的一个平台这一些都是一个集权政治所非常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条件。那么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有可能通过全球化通过信息时代来形成新的这种民主的形式和争取民主的可能性。 可以顺便问一下吗？就之前您关于四川灾区那个死难学生的调查现在的进展是怎么样？ 关于四川受灾地区死亡学生调查我们称作公民调查已经进入到结尾的阶段，还有不到5%的这个人数没有完成，那么我们还在再往下继续推进。对所有的受灾的学校和地区都进行了调查，死亡人数的数字上我们已达到了95%以上的严谨的一个程度。当然在作为非官方的调查在寻找和核实的过程中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不断受到地方的这个政府的这种干扰，不断有我们的志愿者被阻挡或者是警察带走，但是由于有很多人的支持，所以我们会把它做得很彻底。 可以预先透露一些这个就是这个调查和 这个无法通过电话来透露，这个是在我的博客上或者我们之后都会给他做一个完整的公布我们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给出阶段性的报告的。 那么此前您的博客就是也有被封杀的情况有没有一些维权的这个行动呢？ 新浪网非常霸道的把我的博客封杀，至今也没给我任何的通知，所以我可能会通过法律的手段和他们进行跟他们讨一个说法吧。 您遇到的这些上网的问题可能很多大陆的网友也会遇到，那么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在这种被封杀的情况下 我觉得互联网是不是任何人能够挡得住的。我觉得任何一个集权政治都是通过对他人的威胁和对他人的限制来完成自己的统治的。那么我希望每一个人坚持自己的权益，坚持一个公民宪法所赋予的这种权益。当每一次坚持都是对他人的一次保护，也是对自己的尊严的一次维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晓的采访报道。